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来聊一部已经延续了20多年的传奇系列电影，它就是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大片，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相信已经看过的朋友都对这部影片中阿汤哥的卖命演出印象深刻，里头出现的跑酷、跳伞、直升机大战等桥段更是像片名一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说说汤姆·克鲁斯和这部《碟中谍六》的幕后拍摄故事，来说说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从1996年的第一部《碟中谍》到2018年的第六部《碟中谍》，时隔22年，汤姆·克鲁斯依然在完成着种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在上映的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很多朋友看过之后会这么说：其实不用太在意剧情，你只需要分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就全心全意地欣赏已经56岁的汤姆·克鲁斯化身为特工伊桑·亨特，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极限动作。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碟中谍四》的时候，汤姆·克鲁斯曾经完成过攀爬迪拜塔的惊险一幕。在此前的系列作品中，他还攀过岩、潜过水、徒手扒飞机，那都是常态。不少人也会想，在这最新的一部里，他还能做出什么举动来超越前作呢？没想到，人家还真做到了。有人说，《碟中谍》系列电影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看汤姆·克鲁斯如何在必死的情况下不用替身而死里逃生。首先要说说贯穿全系列的追车戏，这一次又得到了发扬光大。56岁的阿汤哥骑着摩托车速度180迈，在车水马龙的巴黎街道上放肆的逆行，大车小车都在他身后撞得稀巴烂。您以为是替身在开吗？不是，真是汤姆·克鲁斯自己开的，而且据说为了真实感几乎就没佩戴什么安全设备。我们再来说说飞机的戏份。上一部《碟中谍五》，特工亨特徒手扒上了时速近400公里、飞行高度达到1500米的军用运输机，在飞机外头整整挂了20多分钟。而这一次呢，阿汤哥又开启了直升飞机。为了完成这段直升机的追逐戏，他花了12天就考取了直升机驾照，还在短时间内成为了拥有2000小时飞行经验的驾驶员。克鲁斯甚至在片中来了一次超高难度的螺旋式飞行，360度俯冲旋转，就算是专业的直升机驾驶员也是非常危险的动作。追逐高度也是《碟中谍》系列的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碟中谍四》里，汤姆·克鲁斯爬上了高达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最后还来了一出垂直跑酷。这一次他倒是没有爬高楼，而是从超过了7000米的高空不开降落伞速降到楼顶。这个我们得好好说说啊，这其实是一项特种部队专用的特殊战术，俗称高跳低开。高跳呢，是指跳出机舱的高度超过25000英尺，大约7000多米。跳伞员可能会缺氧，患上减压病，甚至是失去意识。低开 指的是在降落速度大约是每小时250公里的情况下，在离地面低于2000英尺，也就是600多米的时候才打开降落伞。那要是错过了开伞机会怎么样呢？很简单，会丢掉命的。作为这么一项严苛的军用战术，特种部队使用高跳低开的目的是为了避开雷达搜索，减少跳伞员在空中的滞留时间，以降低被敌军发现的几率。而阿汤哥为了这几分钟的戏训练了整整一年，拍摄的时候一共跳了106次。其实片中和亨特一起跳伞的还有另一位，也就是超人的扮演者亨利卡维尔演的特工沃克。但在实际拍摄中，沃克的跳伞戏份就是由替身来完成的，只有阿汤哥是自个儿真跳的。有这么一组关于《碟中谍六》的数据，可以说明这部看似单纯的商业片其实到底有多不简单。拍摄场景3000个，出动直升机13架，经历了5次电影中断，4周航空摄影，1次脚踝骨折。其中阿汤哥从一个楼顶跳到另一个楼顶，撞到脚踝骨折的镜头也被完整的收录在了成片当中。当时医生预言汤姆克鲁斯得9个月不能跑步，而他只休息了1-2个月就回来继续拍摄了。正是有这样的敬业精神保驾护航，影片的拍摄才没有受到影响，从而如期上映。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碟中谍六正在院线上映。有一种说法说，像碟中谍这样传统的好莱坞动作片是看一部少一部了。等到哪一天阿汤哥真的玩不动了，银幕上可能就只剩下那些依靠特效而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了。而汤姆克鲁斯这样拳拳到肉身体力行的真英雄，未来还会有多少呢？不过说起来，在汤姆·克鲁斯出演《碟中谍》系列之前，他给人们的印象可不是这样的敬业硬汉，而是靠脸吃饭的青春偶像。1962年出生的汤姆·克鲁斯小时候根本不想当演员，而是想成为一名牧师。接触文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学校里的音乐剧演出，从此开始对戏剧表演着了迷。后来还把自己去欧洲旅游的钱用到了去纽约寻求演艺方面的机会。1981年19岁的克鲁斯在一部不出名的电影里演了一个小角色，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但因为这次演出，他又相继获得了几个同样不起眼的机会，他的脸也逐渐被导演和制片人们所注意到。1983年，21岁的汤姆·克鲁斯一共出演了4部电影，其中的一部青春喜剧《危险的交易》让他终于成了名，还得了一个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1986年，汤姆·克鲁斯成功主演了电影《壮志凌云》，这是一部描写美国海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影片，其实是作为一部征兵宣传片来拍摄的。据说克鲁斯为了跟女主角凯莉·麦吉利斯对戏，不得不在这部影片中穿上了增高鞋，因为女主角身高1.78米，而阿汤哥只有1.70米。不过身高不足并没有削弱他的帅气，汤姆·克鲁斯凭借《壮志凌云》真正成为了大明星，当年才24岁就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了名。在《壮志凌云》之后，汤姆·克鲁斯又主演了《雨人》《夜访吸血鬼》《香草的天空》等多部热门影片，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都比不上1996年开始的特工动作系列电影《碟中谍》。《碟中谍》原本是风靡美国30年的一部电视剧集，故事围绕着一个叫做 IMF 不可能的任务情报署的特工组织展开。这个情报署的特工都身手不凡，而且他们擅长用易容术，能让目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供出情报。易容术就是《碟中谍》系列最大的特色之一，在最新的这部《碟中谍6》里也有所展现。1996年的电影版《碟中谍》是汤姆·克鲁斯第一次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的一部影片。由于片中的主要人物和电视剧里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动，影片一开始还引发了一些电视版的主创和剧迷的不满。最终这部《碟中谍》系列的开山之作在媒体中的口碑是很一般的。1999年的《碟中谍2》由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影片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业内的评价却并不高，说他有点抄袭007的嫌疑。不过从《碟中谍3》开始，这个系列影片的口碑有了不小的提升，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特工亨特也成为了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工形象。有人说汤姆·克鲁斯并没有太多演技方面的天赋，他的成功全靠不断的学习、苦练和敬业。在《碟中谍6》的中国首映礼上，汤姆·克鲁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4岁时就想拍电影，也真的喜欢拍电影，我会一直为了拍电影而拼命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的是正在上映的一部好莱坞特工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一说到特工题材的电影，大家可能第一个就会想到历史悠久的007系列。007系列电影虽然是由美国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出品，但它还是带着英国血统，是根据英国作家前特工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的主角詹姆斯·邦德也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间谍。那说到美国的特工片，还有一个系列电影经常被人拿来跟《碟中谍》做对比，它就是马特·达蒙主演的《谍影重重》系列电影。其中的主角杰森·伯恩这个名字恐怕比阿汤哥饰演的伊森·亨特叫得更为响亮。跟007以及《碟中谍》这种典型的好莱坞套路片有所不同，《谍影重重》从第一部开始就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如果用一个词来简单形容的话，就是平民。影片同样是改编自同名的小说，原著创作于冷战时期，1988年也曾经为拍成过电视剧，但是影响力并不大。而2002年上映的《谍影重重》第一部彻底改变了观众对谍战故事的所有印象。这里没有政府特工的高科技装备，没有异域美女和香车宝马，一切故事都是从一位失忆的前特工开始说起。您可能不知道，《谍影重重》主角的名字伯恩其实不是一个随意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来源于美国罗德岛州一位名叫安塞尔·伯恩的牧师。而这个人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档案记录的分离性漫游症的病例。1887年的一天，这位名叫伯恩的牧师忘记了自己是谁，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为自己取名叫布朗，在那儿开了一家便利商店。但是大约在3个月之后，他清醒了过来，不但记得自己作为伯恩的生活，而且还把自己作为布朗的生活也全都忘记了。谍影重重系列采用了快速剪辑和手持摄影的表现形式，赋予了影片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以前的特工电影像是007系列，塑造的角色都是一种风流和神秘的象征，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敏捷身手，也总能在每次冒险行动中化险为夷。 但是杰森·伯恩却不一样，他是被组织遗弃的废弃品，他没有组织的支援，一心只想找回身份，做一个普通人，但却总是身不由己，在不得已中成为了平民英雄。目前为止，谍影重重系列电影已经拍摄了五部，其中的第四部主角并不是杰森·伯恩，直到2016年的谍影重重5，马特·达蒙饰演的杰森·伯恩才真正回归。谍影重重5也是这个系列史上动作戏份最劲爆的一部，45岁的马特·达蒙在片中一样是从头打到尾。为了拍摄影片，马特·达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坚持健身，还制定了详细的饮食计划，但他承认动作戏份中他只负责安全的部分，危险的部分都是由替身演员在做，而且一共用到了15个替身演员之多。看来在影片风格的独特性上，谍影重重系列比谍中谍和007可能都要高上那么一些，但是在演员的身体力行这一点上，马特·达蒙和最新的007丹尼尔·克雷格恐怕都要认输了，输给用命来拍片的汤姆·克鲁斯也不丢人。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了最新的热门电影《谍中谍6》，也说到了经常跟它相比较的另外两个特工系列片《007》和《谍影重重》。那节目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聊点电影之外的话题。不过这个东西呢，跟《谍中谍6》还是有关联的。它在影片中的第一场重头戏中就是主角。我要说的就是高空跳伞的这个跳伞。现在不少人出去旅游都喜欢玩一些刺激的体验项目，从蹦极到热气球再到高空跳伞，这刺激程度是一个比一个高。那您知道跳伞这项活动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相传早在公元1628年，在意大利的一座监狱中，有一个名叫拉文的囚犯，他几次酝酿越狱，但是不得其技，因为不但警察看守得很严，而且监狱的围墙有好几丈高，如果从墙上面跳下，不死也得惨。有一次亲友在探监的时候给拉文送了一把雨伞，而这把伞就成了他越狱的工具。拉文偷偷地把一根根细绳的一端拴在雨伞的伞骨上，另一端握在手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避开看守，爬上高高的围墙，抱着那把雨伞往下跳，着地之后竟然毫发无损。只不过拉文逃出去之后很快又给抓回了监狱。不过他的越狱供词却引起了航空专家的兴趣。第一个真正从天空跳伞成功的人是法国青年加勒林。1797年的10月22号，加勒林在巴黎乘坐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升到了100米的天空，他砍断气绳把气球放走，吊篮脱离气球之后就朝地面急速坠落。正当地面的人们为加勒林的生命担忧的时候，连在吊篮上的一块白色的大帆布突然像蘑菇一样的张开了，吊篮载着加勒林摇摇晃晃地落在了地面。这就是人类跳伞运动的开始。1911年，俄罗斯的一位退役军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折叠的固定在人身上的背包式降落伞。经过改进，这种伞就系在了飞行员的身上，供他们在危急时刻使用。1926年，美国率先把跳伞运动正式列为一项空中比赛项目。到了20世纪50年代，跳伞由起初的救生和利用于军事，逐渐发展成了一项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世界跳伞锦标赛每两年就会举办一次。既然是跳伞，就先得升到高处， 如今跳伞的升空方式也从最早的从热气球上跳伞发展到了飞机跳伞、伞塔跳伞、牵引升空跳伞等等。喜欢冒险运动的人们还发明了从悬崖和摩天大楼上跳伞。跳伞也从一个单纯的竞技型运动向休闲娱乐和极限运动演变。比如说在空中旋转、翻跟头、转向、特技编队表演、传递接力棒，甚至是不带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半空中再从另一位跳伞者那儿取得降落伞等等，这都是如今的极限跳伞项目中出现的新花样。在肾上腺激素飙升的同时，也让人们不得不感慨，人类的冒险精神可真是无极限呐。今天咱们介绍了正在热映的特工电影，节目中也听到了他们经典的原声音乐。刚才呢，既然聊到了跳伞，节目最后送出这么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自由落体》。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长发伸缩吸住我不完全的想念，爱情像高空弹跳滋味，灰的天蓝的月黑的结冰的你穿一枚透明的项链，相信你怀疑你靠近你离开你我的心一块又窒息，这一夜我想飞面对爱的危险，因为你我变成自由